第三節大飛看天下，都係再呼籲啦，洗頭水十四至廿一號上嚟買，一支145蚊，原價180蚊，買三送一，即係135蚊。營養液本身賣880蚊嘅，但係咧呢個禮拜裏面嚟買咧就660蚊。如果買三支嘅話就660蚊，就打個九折，即係595蚊。咁啊，歡迎大家嚇過嚟買。以前買落咗未用完嘅，因為買咗好多。咁即係呢兩個零三個禮拜買咗好多支嘅。咁如果你買，咁其實咧就你只要話俾我聽，你曾經有買過支。咁你补多两支，我都送一支俾你，即系连埋你第一次买嗰支都计数。营养液亦都系，即系唔好揾啲网友品啦。既然做特价，连之前嗰啲都好啦。如果你话哎呀，即系我哋唔系咁样嘅，即系你买咗飞，我个数唔开，你哋唔好退钱啦，唔好，我哋唔做呢啲嘢。所以我都话啦，如果你嚟做分销嘅，我哋俾个特价你，你卖唔到或者你用自己用得唔好，你退翻钱我都 OK。等同寄卖，吓、啊，即系我哋想攞个心出嚟啦。咁我哋会有啲冻肉啊，同埋啲斋嘅，咁陆续上架啦。咁巴打台就喺下个礼拜一正式开始，咁咧就会做一啲唔关时事嘅嘢，想做翻啲资讯多啲嘅各方面啦，有用嘅资讯啦，咁啊。会一路节目加落去嘅，咁都成熟噶啦。其实想做呢啲嘢，咁但系都成熟。如果啲人咧网友听到帮手 like share 订阅 subscribe Facebook， 样样都帮下我啦。希望我个盘做得大啲啦，系嘛？我哋唔系一百毛，冇能力上市，咁但系咧就希望咧就啊，能够喺网台界里面咧就揾到自己嘅位置咯。咁啊，讲翻啲正经嘅。咁而家近期呢就香港同埋有两件事啦，留返星期二得到同埋芒向边一步讲啦。咁呢就讲外国嘅。北韩发狠话，就话美国佬再嘈呢个射四支飞弹去关岛。跟住特朗普呢就天火焚城，又咁又咁，寻日仲离谱，话已经做好任何准备啊，点样点样。跟住呢中国呢就自顾不暇，因为而家咧就北大河开紧会，其实你讲咩佢都听唔到啊！咁啊靠嗰个咁嘅发言人出嚟鸠噏，点为之鸠噏咧？就系话中印边境啊，又系嗰啲地系我哋嘅，同北丹冇争议，跟住北丹就出嚟讲啦。其实印度咧帮我出头嘅嗰笪地方，从来都有争议，我冇讲过，所以你起公路系唔啱。咁咧。大家呢三个国家，肥仔恩、特朗普同埋呢个习近平，即系嘴炮之王，三个斋吹唔做，其实都几好嘅，因为呢以呢个克林顿嘅定义呢就斋吹呢就唔算通奸。淨係享受口舌之由啫。咁而呢三个国家都系，大家都系从来都系斋吹，最后尾一次严正声明，跟住听日最后尾一次，跟住特朗普话我今日就打你㗎啦，任何选案听日你射几个飞弹，跟住佢又话你嚟啦，跟住我话好啊，你睇住嚟啦，我就嚟嚟㗎。衰过啲黑社会，衰过啲立过心口。咩呀系咪喐我啊咩呀孭来孭去，就最后尾就翻屋企孭啊！一样，我话真正打人嘅就无声狗，真系要开拖嘅，行埋嚟就嚼你啦，使乜讲咁多？我哋细路仔嘅打架，即系打交智慧，沦为嘴炮国家。但系咧一讲，全世界嘅股票啊，即时冧咗少少啦。咁啊，阿 Tony 话大牛市，我唔识睇啊。咁希望佢讲得啱啦。咁亦都尋日啊前日花生嚟，佢话真系嘅，起码有三个月上到去嘅。咁样咁希望呢就大家股票快乐啦。咁第二呢就系关于香港林永健，我唔知佢仲系咪呢个民主党嘅人。尋日出嚟开呢个资料好少记者招待会，李柱明傍实佢何俊仁啦，因为佢原来系帮何俊仁手嘅，佢一个基督徒。 咁咧就俾人哋咧就一个讲普通话嘅人，佢自称吓系一个大陆北方口音嘅人，咁咧就老劫咗佢，然后咧就为咗一张美斯嘅相系签咗名嘅，因为咧嗰张美斯嘅相咧就因为咧刘晓波非常欣赏美斯呢个球王，世界足球先生曾经啦啊，因为曾经啦，即系做咗两年啦，咁咧就。佢咧就揾人拜托人咧就帮佢攞咗张呢个亲笔签名相，就想攞俾呢个刘晓波，但系刘晓波不在，已经蒙主宠召啦，啊回归啊大自然，咁咧佢就想咧，既然都攞咗啦，就想俾攞俾刘霞，咁咧就呢件事咧就引发咗今次呢个事件，咁嗰啲人就话你系基督徒。啊！俾啲厲害你睇，你咧就嗰張美斯嗰張相咧，你就交俾劉霞，咁咧就禁固咗佢，就叫佢唔好報警。跟住當然啦，打一輪啦，然後喺佢大髀咧用呢個釘絲機咧就釘十字，咁啊釘到兩隻腳都係。咁佢當晚冇報警啊，第二日開記者招待會先報警，然後先拆啲釘。咁咧嗰個過程咧就其實我咁樣講啦。打嗰下会痛嘅，但之后其实呢人嘅痛感已经开始麻痹㗎啦。即係好似我哋呢而家我哋做呢个微型手术啦。即係嗰啲叫做微创手术系冇连线嘅。冇连线嘅。其实就系打钉㗎啫。大家都知道嘅，而家系唔连线嘅。咁呢就个小伤口，佢呢就搵啲钉丝机打钉。咁咧就等个先个伤口唔会黐住，唔系等佢黐住就唔好擘开。咁咧去到咧你啲伤口埋咗嘅时候咧，佢咧就搵啲火酒烧洗咗伤口之后咧，佢同你挑翻嗰个钉丝机出嚟嘅啫，啲钉出嚟嘅啫。而咧我譬如我做个缩胃手术啦，缩胃都系咁嘅原理，喺里边咧用钉丝机钉埋个伤口。而家医学咧都唔会缝针嘅，除非嗰啲针嗰啲系一啲冇肉嘅位置，如果有肉嘅位置咧，都用钉丝机嘅。咁而家呢个林永健遭到呢个对待啦，咁啊沸沸扬扬，有力部强力部门啊，而家咧咁令到香港人系不安嘅，因为最新嘅一地两检，好多人即系。沸沸扬扬讲话，我中午知我行到附近咧，你随时咧洗头艇都唔使，我老咗入去咧，我吹你唔涨。咁其实都唔需要。如果真系中国政府搞呢件事咧，对阿林永健咧，咁啊即系证明根本上咧要搞你，白色恐怖又好，黑色恐怖都好，乜嘢都好，系唔需要理你。而卢永聪，我哋警务卢伟聪警务处长，佢就话啦，不接受啊。境外部门在香港执法是不能容忍的。这个嘴炮来的。既然不能容忍，那一地两检不存在，因为真的会有外国，不敢说外国，中国大陆的海关和公安在我们香港境内执法。令到卢伟聪讲个真话。但是这件事怎么看呢？我觉得共产党是相对聪明的。刘晓波件事告一段落，刘霞到今日失踪26日，你揸到个签名，你点样有办法送到佢手呢？其实你都唔知佢喺边。第二，你爆晒响口，你过唔过到关城问题？一过关取消证件，咪收你档咯，系咪啊？点解仲要出嚟揾你搞你？系咪啊？第三。有啲人话佢自编自导自演，咁嗰啲所谓亲中嘅团体啊打手啊出嚟扑出嚟讲啊，因为咧就嚟普选啦，啊区议会啊立法局又普选啦，出嚟搏，咁我又唔系咁睇啊，我觉得民主党冇咁聪明，林永健亦都唔系一个充满机心嘅人啊，因为佢现都有做网台节目嘅拍快必。咁但係呢件事不了了之，即使真係拉到，如果真係内地嘅人，好简单啦。连除唔好手头艇啦，返咗大陆你都吹佢唔涨，搵都搵唔到。不了了之。 如果佢系香港人，啊，博你，啊，即系粗流你普通话，混淆视听嘅话，拉到好似何俊仁先生铁头可点嚟咧，就俾人博湿个头，啊，都冇事，啊，咁啊，卒之拉到人，咁嗰啲人又唔会公出主谋，即系亦都系冇事，不了了之。呢件事咧，对香港人咧嘅影响唔系好大。讲几句有几多杂音啦，因为香港嘅人心死咗，一地两检 DQ 六个议员，我唔中意呢六个议员嘅做法，白票党，但系佢哋被 DQ 系一个暴力干扰法治嘅行为，香港政府肯定系扑街。所以天主教新任主教佢讲错啦，鸡蛋与高墙，我梗系企喺鸡蛋嗰边，企喺梁国雄嗰边。虽然我哋做节目有闹佢，令到香港嘅民气啊，点样点样，跟住讲咗好多，但系佢俾人 DQ 嘅话，唔理任何嘅情况底下，佢系民选议员，佢哋全部系揸住香港市民嘅选票入去。我唔同意你啫，但系你真真正正系揸住啲民意嘅代议士入去，咁你哋香港政府应该尊重佢，亦都唔能够修改法例。中国共产党修改法例，去令到佢哋失咗个议员资格。黄毓民讲得好啱。在大是大非的前提底下，我梗系企喺啱嗰方面，即使我唔同意佢。所以黄毓民系回归咗噶啦，佢做嘅节目开始有翻啲可听性，唔系斋闹人。咁你唔同意黄毓民唔紧要，但系讲翻件事，喺外国已经系造成好轰动啦，包括而家呢一件事，但系咧沸沸扬扬。不了了之，希望多啲资料啦。但如果你俾我咁睇，啊，即系共产党冇理由咁蠢嘅。而家咧就北大河，啊，大家就喺度互相讲数嘅期间，点会仲搞咁多嘢？系嘛？何况你林永健系咩人啫？美斯先就系重要嘛？美斯个朵先就系重要，又唔系呢个拿威啊，再重颁一个人权奖啊，叫你带上去俾楼下，使乜理你啊？呢啲亲笔签名淘宝大把啦，哎，我要美斯啊，张相亲笔签名，你淘宝大量10蚊定20蚊啊？吓，使乜咁重要啊？你过唔过到关都成问题啊？所以我咪话咯，但系。即系当讲笑咁讲啦，讲笑咁讲，可能因为佢真系美斯亲笔签名，而家咧系喺东南亚或者中国大陆咧系非常有价值嘅，可能呢啲绑匪根本上就系垂涎呢一张美斯嘅亲笔签名照，啊，希望能够咧就捉咗林永健打一身，然后咧就攞到张照，跟住入共产党数，然后翻去大陆拍卖，可能都卖到下钱噶。如果用经济角度啊，会增加 GDP， 但系咧，我觉得呢件事大家都相当蠢咯，即系唔系我哋咁谂啊，吓，即系真系唔系嗰件事啊，所以好难讲，但系咧。调翻转又讲翻国际形势，中国系相当蠢嘅，即系习近平咧，你不能够话佢，哎呀，佢习大帝如何？其实佢做好多嘢好蠢。你放北韩出嚟，你唔制裁佢，仲系以前嗰套思维。而家台湾、南韩、日本，因为你射多两支飞弹，又话威胁关岛，已经全部讲咧话佢哋呢三个国家。包括台湾，你唔承认是假的，因为他咩都是独立经济体，你中国共产党冇喺度统治嗰一日。韩国、日本、台湾，而家佢哋嘅呼声是希望能够拥有核武，即是等于而家嘅北韩一发难收。北韩呢个金正恩聪明，因为佢都知道。毛泽东 是真的啱的，比习近平更似毛泽东。因为点解啊？打击对手不遗余力，人民是工具嚟嘅，佢集权先就系目的。宁要核子，不要父子，打到一穷二白，只要我有核子弹，我就系王。你全世界都要怕我，都要惊我，你要同我讲数。你我有核子弹，隔离就会送乜送乜落嚟，好似山寨王咁。你美国佬早几年同中国佬，你唔收拾佢，到而家已经一发不可收拾。你亦都冇本钱去同佢射，你先发制人，你嘅国际舆论喺晒你度。如果佢发射飞弹先，你就将佢焦土政策一 Q 搞掂晒佢咩？我睇你自己国内都做唔到。而中国习近平估计嘅后果同埋个逻辑判断实在太差啦。所以而家韩国、台湾、日本全部都相继呢弹起要求拥有核武嘅呼声开始高。因为点解呀？我隔篱有个核武国家成日威胁我，你点样可以阻止我呢？如果佢哋三个真係拥有核武，你习近平你点搞呢？个波喺你度，只要美国佬肯提供呢个核技术，日本当然唔使你添。提供核技术好快脆㗎啫。或者我直头布置核弹头喺呢个度，当做生意咁。你觉得美国佬呢镬嘢埋唔到尾咩？佢打嘴炮。但係我亦都话俾你听，北韩咁样讲法，美国佬啲武器咪买得更加多囉。佢咪更加有资源发展更加高深嘅武器囉。而家都雷射炮囉。係咪呀？佢超前你几十年，你点追呢？佢你哋嘅飞弹去到嘅时候，拦截系统系咪真系拦截唔到你？所以呢，做任何嘢，我哋冇收风，冇资料，我哋只不过用一个逻辑判断去理解嗰件事啫。而香港嘅天主教最近换咗个教区，即系由汤汉系俾咗边个唔知啦，一个贱人嘅名真系好难记，就话鸡蛋撞高墙，我系鸡蛋嘅话，我咪避开佢咯，真系好难相信咯。如果系咁嘅时候，耶稣基督使乜要钉十字架？见到边个投降咪得咯，避开佢，臣服罗马咁咪得咯，臣服埋当时嘅罗马教廷咪得咯。咁点解系咁嘅？你讲乜嘢呢？而香港所有而家，包括而家嗰个校长，个女校长啊，包括而家做教育局副局长，全部梁美芬呢啲口口李慧琼啊，口口声声哎呀大量啊，个个都话基督教系基督徒虔诚添，做埋咁多衰嘢，点解虔诚呢？其实佢哋知道佢自己做得唔好嘅开头，所以六四嘅时候呢，梁美芬出嚟讲呢支持学生。咁点解咁呢？因为佢晚晚都祈祷㗎嘛，佢晚晚都忏悔，佢话主啊，求求你啊，我而家做呢件事呢系咪啱㗎？如果啱呢啊，咁呢我就可以放心搵钱啦。跟住主耶稣基督同上帝冇惩罚佢，佢觉得你批准咗我，咁我咪啱囉，我咪放心搵钱囉。我搵嘅钱唔系你俾我㗎嘛，唔系共产党俾我㗎，系上帝容许我搵嘅，系上帝赐俾我㗎嘛。所以呢啲系咪正扑街呀？所以教会我真系嘅，行过入教会出返嚟，因为我感受唔到，表面上系充满爱，但系亦都充满呢个仇视同埋单一，永远都系淨系睇到自己，睇唔到别人。同以前我哋细路仔读书嘅时候派奶粉派剩，神父同你讲对人有爱心，应该照顾弱势社群啊。佛教嗰啲布施係咪呀，搵到几多少钱 俾人俾啲和尚食，你有积累你嘅功德。而家呢个社会变咗，所以咧，逢系听到天主教徒啊，或者而家基督教徒咧，每一个印象，我相信好多好人啦、啊。但系你哋唔同呢啲人撇清关系，喺人哋嘅社会或者我哋香港人嘅眼光，会越睇你哋越点睇。一听到基督教，屌，全部投晒拱啦！诶、欸，为搵钱啫嘛，咁你哋情何以堪？所以喺呢个时候。如果真系维护你哋嘅宗教自言论自由啲咁够，尤其你哋应该企出嚟，系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同呢一班咁嘅人无主之名行骗为实，打压异己嘅人划清界线，包括而家呢一个天主教。喂，教区唔知乜嘢啦，一讲呢啲真系。即系你可以睇下人，就陈日君到汤汉已经系有啲变嘅，而家到呢、這、一个，咁我唔知道，哎，你唔好闹天主教啦，唔系个个系咁，佢而家就代表香港嘅天主教最大，佢嘅言论冇理由罗马教廷系唔知嘅，而罗马教廷容许佢，即系罗马教廷都发生紧变化，应该系咁样睇件事，系咪啊？多谢大家。讲到呢度，下个礼拜正式大飞看天啊，讲翻失败论同埋讲翻啲大陆嘢，咁都倾过，咁希望做得更加好啦，拜拜。